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三章疯眼汉穆迪第三十二集。 他们来到门厅，里面挤满了排队等候吃饭的人。他们刚站到队尾，后面突然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 韦斯莱，喂，韦斯莱！ 哈利、罗恩和赫敏转身望去，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站在那里，好像都为什么事儿高兴得要命似的。 干嘛？ 罗恩没好气地问。 哼，你爸爸上报纸了，韦斯莱。 马尔福说，他挥舞着一份预言家日报，说话声故意放得很响，使拥挤在门厅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 听听这个吧，魔法部又出新乱子，看来魔法部的麻烦还没有完。本报特约记者利塔斯基特这样写道，最近魔法部因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中未能有效维持秩序，以及仍未能对其一位女巫师官员的失踪做出解释，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昨天由于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办公室的阿诺德维斯莱的怪异行为，又使魔法部陷入新的尴尬境地。 马尔福抬起头来， 哼，想想吧，维斯莱，他们连你父亲的名字都没有写对，他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吧？ 他幸灾乐祸地大声说。此时门厅里的每个人都在听他说话。马尔福像演戏一样竖起报纸，继续念道， 阿诺德维斯莱两年前被指控拥有一辆会飞的汽车，昨天又卷入一场与几位麻瓜执法者警察的争执，其实是为了一大批极具进攻性的垃圾箱。维斯莱先生似乎是赶来援助疯眼汉穆迪的，此人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前奥罗，当疯眼汉穆迪再也不能区分普通握手和蓄意谋杀之间的差别时，就从魔法部退休了。果然，当维斯莱先生赶到穆迪先生重兵把守的住宅时，发现穆迪先生又是虚惊一场，误发了一个假警报。维斯莱先生不得不将几个警察的记忆做了修改，才得以从他们那里脱身。但当预言家日报记者问维斯莱先生为何要使魔法部卷入这场毫无意义而且可能十分棘手的事件时，他拒绝回答。哦，还有一张照片呢，维斯莱。 马尔福说着把报纸翻过来高高举起。 一张你父母的照片，站在你们家房子门口。你居然管这也叫房子。哈哈哈哈，你妈妈要是能减点肥，模样还算凑合，是吧？ 罗恩气得浑身发抖，门厅里的人都看着他。 滚开，马尔福！ 哈利说。 别生气，罗恩。 哦，对了，波特，你今年夏天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是吧？ 马尔福讥讽地说。 那么请你告诉我，他妈妈是不是真有这么胖？还是照片照的有些失真？ 那么你妈妈呢，马尔福？ 哈利说。他和赫敏都抓住罗恩的长袍后背，不让他朝马尔福扑去。 瞧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就好像他鼻子底下有大粪似的。他总是那副表情吗？还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才那样？ 马尔福苍白的脸变得微微泛红。 你竟敢侮辱我妈妈，波特！那就闭上你的肥嘴。 哈利说着转过身去，砰！几个人失声尖叫。哈利感到有个白热的东西擦过他的脸颊，他赶紧伸手到长袍里去掏魔杖，可是没等他碰到魔杖，就又听见了一声巨响，砰！接着一个吼声在门厅里回荡。 哦，不许这样，小子！ 哈利猛地转过身，看见穆迪教授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楼梯，他手里拿着魔杖，直指一只浑身雪白的白鼬，白鼬在石板铺的地上瑟瑟发抖，那正是刚才马尔福站的地方。门厅里一片可怕的寂静，除了穆迪 谁都不敢动弹。穆迪转脸看着哈利，至少他那只正常的眼睛是看着哈利的，另一只眼睛则钻进了脑袋里。 他伤着你了吗？ 穆迪怒冲冲地问，声音低沉沙哑。 没有， 哈利说。 没有击中。 别碰他， 穆迪大喊一声。 别碰什么？ 哈利莫名其妙地问。 不是说你，是说他。 穆迪又吼道，竖起拇指指了指身后的克拉布。克拉布正要去抱起白鼬，但吓得呆在原地不敢动了。穆迪那只滴溜溜转来转去的眼睛仿佛具有魔力，能看到脑袋后面的东西。穆迪开始一瘸一拐地朝克拉布、高尔和那只白鼬走去。白鼬惊恐地叫了一声躲开了，朝地下教室的方向跑去。 别以为你能跑， 穆迪大吼一声，又把魔杖指向白鼬。白鼬呼地升到十英尺高的半空，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随即又呼地升了上去。 我最看不惯在背后攻击别人的人，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这时白鼬越蹦越高，痛苦地尖叫着。 这种做法最肮脏卑鄙，是胆小鬼的行为。 白鼬窜到半空，四条腿和尾巴无助地胡乱摆动。 再也不许这样做， 穆迪说。每次白鼬掉在石板地上又呼地蹦起来，他就蹦出一个词。 穆迪教授， 一个吃惊的声音说道。麦格教授正从大理石楼梯上下来，怀里抱着一摞书。 您好，麦格教授， 穆迪平静地说，一边使白鼬蹦得更高了。 你在做什么？ 麦格教授问道，目光跟着在半空蹦跳的白鼬移动。 给他个教训， 穆迪说。 教训？怎么，穆迪，难道那是个学生？ 麦格教授惊叫道，怀里的书散落到了地上。 没错， 穆迪说。 天哪， 麦格教授叫了一声，匆匆走下楼梯，抽出自己的魔杖。片刻之后，随着噼啪一声巨响，德拉克马尔福复原了。他缩成一团躺在石板地上，滑溜溜的淡金色头发披散在此刻红得耀眼的脸上。过了一会儿，他才站了起来，一副哆哆嗦嗦的样子。 穆迪，我们从不使用变形作为惩罚， 麦格教授有气无力地说。 邓布利多教授肯定告诉过你吧？ 他大概提到过吧， 穆迪漫不经心地挠着下巴说。 可是我认为需要狠狠地吓唬一下。 我们可以关禁闭穆迪，或者报告当事人所在学院的院长。 我会那么做的， 穆迪十分厌恶地瞪着马尔福说道。马尔福浅色的眼睛里仍然汪着痛苦和耻辱的泪水，这时他恶毒地抬头望着穆迪，嘴里嘟囔着什么，其中几个词听得很清楚，是我爸爸。 哦，是吗？ 穆迪瘸着腿向前走了几步，那条木腿噔噔撞击地面的声音在门厅里回响。 没错，我以前就认识你爸爸。孩子，你告诉他穆迪正在密切注意他的儿子，你就这样替我告诉他。哦，好了，你们学院的院长是斯内普是吗？ 是， 马尔福怨恨地说。 也是一个老朋友， 穆迪咆哮着说。 我一直盼着跟老伙计斯内普好好聊聊呢。啊，走吧小子。 说着他一把抓住马尔福的手臂，拽着他朝地下教室走去。麦格教授不安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好一会儿他才用魔杖指着掉在地上的书，使他们都升到半空，重新回到他的怀里。 不要跟我说话， 罗恩小声地对哈利和赫敏说。这已是几分钟后，他们坐在格兰芬多的桌子旁，周围的人都在兴奋地议论刚才发生的事。 为什么？ 赫敏惊奇地问。 因为我想把这件事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罗恩说。他闭着眼睛，脸上是一种十分喜悦的表情。 德拉科马尔福那只不同寻常的跳啊跳的大白鼬。 哈利和赫敏都笑了起来，然后赫敏开始把牛肉大杂烩分在每人的盘子里， 不过他真的可能会把马尔福弄伤的。 他说， 幸好麦格教授及时制止了这件事。 赫敏， 罗恩猛地睁开眼睛，气呼呼地说， 你在破坏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光。 赫敏不耐烦地嘟哝了一声，开始吃饭，还是以那种狼吞虎咽的速度。 你今晚不会又去图书馆吧？ 哈利望着他问道。 当然去了。 赫敏嘴里塞着东西，含混不清地说， 一大堆活要干呢。 可是你对我们说维克多教授 不是学校的功课。 赫敏说。五分钟后他就吃完了盘里的东西，匆匆离开了。他刚走，他的座位就被弗雷德维斯莱占据了。 穆迪， 他说， 他真酷啊，是吧？岂止是酷。 乔治说着在弗雷德对面坐了下来。 酷毙啦。 双胞胎的朋友李乔丹坐在了乔治旁边的座位上。 我们今天下午上了他的课， 他对哈利和罗恩说。 怎么样？ 哈利急切地问。弗雷德、乔治和李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从没上过这样的课， 弗雷德说。 他真懂啊，伙计。 李说。 懂什么？ 罗恩探着身子问道。 懂，在外面做活是怎么回事？ 乔治郑重其事地说。 做什么活？ 哈利问。 打击黑魔法呀， 弗雷德说。 他什么都见识过， 乔治说。 太了不起了， 李说。罗恩埋头在他的书包里翻找课程表。 哦，我们要到星期四才有大的课呢， 他用失望的口气说。